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凡凡。 我是 Kelly。 春雨同学从本周开始休假一周啊，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太想他，他还会回来的。哎，我发现这个最近内地的这种大新闻除了股市好像也没别的了，就是你看所有的版面每天在群里面，群友以前还关心世界风云变化，国内大事小事，但现在就一个主题，就是炒股。 对， 但发现聊这个太闹心了，咱们得聊点欢乐的。今天 确定是欢乐 吗？哎，我看他昨天的那个记者会还是挺，我看着觉得挺滑稽的，就是弄个 PPT。我们说的是陶喆，他承认说自己出轨了。然后开一个发布会，三十分钟、他就弄一个 PPT 在那演示我跟杨子晴小姐是怎么样认识的，然后把他们的微信截屏就打在那儿。哎呦，我都觉得好同情他们呀。 对呀、搞得好像那种讲师在讲课一样。 对 呀、我觉得反而更尴尬了。 示范出轨过程。你们看了啥感觉？你觉得他真诚吗？ 我觉得其实我的感觉是，看完了那一个他们所谓的解释和设局的东西，我根本没有觉得陶喆是有多无辜。可是后来我再去看了一下大部分的新闻，他们的标题都是说什么他被设局了，所以我觉得在这其中应该就是他的经纪人和公司使用了庞大的关系和资源跟这些媒体有沟通，因为他们媒体下的标题是有导向的，就反正感觉舆论是有站在陶喆这一边，就觉得他演示完这个 PPT 以后就说是，其实他虽然有错，可是真的是这一位小姐她设局让他踩进这个陷阱里。可是我个人的观感看完了他们所谓的演示和解释，我并不觉得他是有多无辜。 我倒是觉得反正他其实没放之前我就一直在等，就出了这么 等细节是吧。 对，就出轨这么大事出来之后，你要等个一个多礼拜，应该有9天嘛，我看网上有新闻爆出，还有媒体专门数，哎，第9天出来了，然后几是这个出轨的传闻，然后你还整了一个 PPT， 然后大家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这9天在准备 PPT。 哎，但是哈，如果真的像 Kellen 你讲的，我觉得他这个也太见招了吧。你本来出轨这个是事实，你承认不就好了，你还非得干嘛往人家身上泼一盆脏水呢？就不管事实是不是真他讲的，但那都不是重点，对吧？重点就是你出轨了，你就得诚诚实实的老老实实的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我记得以前那个什么陈浩民，我也够八卦的，就陈浩民就演段誉的那个《天龙八部》是吧，他不是也出轨吗？他当时开发布会呢是带着他的老婆， 对， 他老婆我还记得是说普通话的，他自己是香港人嘛。他老婆最经典的一幕呢是有一个香港演员叫陈家环还是陈家元啊，有一个演员，他把人家名字给念错了，就是念成陈家恒。他那个字很像是一个木字边，一个那个恒心的恒的右边，他把人家名字给念错了。你就当时的观感就觉得好，这个就感觉是对白他们没对好似的。但这次呢他也没有请他太太出来，倒是呢在他的这个道歉的全文里面是说他们很生气是吧，说他岳父岳母和太太都很生气。 其实讲到那段他还挺动容，就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也就那段让我感受到有那么点儿真情吧，算是就是他对老婆感觉很抱歉呀，然后又对岳父岳母就反复提到岳父岳母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他不带太太这个是有策略上的考虑的。第一就是之前除了你刚才讲的有很多新闻，就出轨的新闻最后他们都会拉扯到太太，仿佛有太太的支持会可能争回一点就分数。可是后来你会觉得网民多数都是说，哎，你们这些男的真的是 太不靠谱了，你自己出轨了，然后还要你的太太就面对已经那么伤心的时候还要为出来为你公关危机，那是不是就其实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也有看一些新闻是讲说他们其实是经过考虑，觉得如果这种时候再把带太太带出来的话，其实对他们的公众形象更差，所以他们想要就树立起一个我是男人我要全部担当这样的形象。 这也说得过去哈。而且呢我看他就整个的那个形象还比较简单，穿一个白色的衬衣是吧。他们就比较什么吧，比较当年阿娇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说很傻很天真的时候，他说整个现场搞得花里胡哨，就很容易模糊焦点，像这种情况之下越简单越好。也别化大浓妆，你就最好是看上去面容憔悴，可能更加惹人 就跟那陈冠希 同情 冠 心疼。 对， 对是吧，所以呢就越简单越好，而且呢你别说太多，你说多了你就会被容易就会被人更加有攻击的这些把柄。你像他公布那么多细节，那个杨子晴后来不是在微博上立马就反驳他吗，是吧。你说真的是我给你设局，那频繁的约会是怎么回事，你第一次见面你就那个怎么着了，这好像也不太现实对吧。 这绝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好，本集三 D 化新闻将走八卦路线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请来了 Kellen 高级娱乐知识分子，咱还得聊点深的，至少聊点他们圈里边的，真的是有这种内幕消息的哈，有些经验人士。那今天呢我们是找到了两位经纪人，一位台湾人一位大陆人。那台湾的这位呢来头很大，他呢是小虎队之父，就是小虎队是他们挖掘和包装的，是台湾第一代的经纪人，叫宋先生，这个宋老师，宋文善先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来评价陶喆的这场危机公关啊，根据他的经验觉得做得漂不漂亮，成不成功。 我觉得陶喆今天的道歉记者会呢做的都有点为时已晚，相信杨子晴肯定会拿出很多的证据出来反击。对于陶喆来讲，他仅仅道歉是不对的，应该深刻的自己反省，好好的把事情的本末在杨子晴还没有抢先公布证据之前，他应该把所有的始末原原本本一针一线也都要好好的呈现在社会大众跟媒体前，他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原谅。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道歉说明会都已经晚了。 就是说过去哈，我们感觉上有的明星他可能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可能会否认或者遮掩。是不是因为什么样的环境，还是大家的这个心态变了，就显得明星他必须得坦诚？ 爆炸，是因为资讯爆炸，你无法隐瞒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公众人物，他之所以成为公众人物，就是因为他是受欢迎，别人都在关注。你自己要知道，你当一个公众人物，不管你是不是明星，只要是公众人物，你就身负着社会教育的一个功能，你不能去做一些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你走出家门，你就应该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应该要具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所以呢，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呢，一般人都不应该做了，更何况是公众人物。你要知道，这些公众人物就忘了，现在手机这么发达，各种侦讯器材这么发达，知识爆炸的时代呢，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隐瞒的。现在好多人喜欢隐瞒自己年龄，隐瞒自己的身高，资讯爆炸的时代，你凭自己真才实学在影剧圈立足，你何必隐瞒自己的年龄，隐瞒自己的身高，隐瞒自己的学历呢？根本就是一种虚伪的心态，不需要隐瞒。你真正长得美长得丑也不需要去否认自己整过容什么的，照片一比对就知道了嘛。很多的经纪人都会在自己的明星被扒出来，哎，怎么鼻子变高了，嘴巴变小了，很多明星跟经纪人都会说 那是灯光角度的问题，根本就是欺骗大家，把所有的粉丝跟媒体当愚昧嘛，根本不可能。你两张把从前照片跟现在照片呢拿出来一比对就知道，太把那个观众跟媒体当傻瓜了。整容就整容嘛，这个时代连普通人都整容了，更何况以靠脸吃饭的明星。 嗯，哎，那我更好奇了哈，你说这个道理大家要理解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艺人和经纪人他们还是决定隐瞒呢？ 我觉得这跟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德性，就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有关。但是呢，在如今这个善恶分明而且资讯爆炸的年代，不管你善你是恶，应该全部一律公开在媒体在社会大众面前，而尽量去少做恶多扬善，那是对的。可是你不能只扬善而隐恶，应该给每一个阴阳黑白两面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这才对。那至于你要选择 但是哈，我就觉得吧，就是在给艺人设计这个形象的时候，现在的这些包装的这一方，比如说经纪人团队，是不是也有一些意识方面的转变？比如过去我们希望打造的明星他是完美的，他是高大全的，但是现在是不是会有意的希望他们性格里面本身有一些的缺点或者瑕疵？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这样反倒显得他比较真实。 没错，樊小姐，你说的很对，这是一个讲究个性的时代。我记得我从前带小虎队的时候，我们把塑造的就是乖宝啊，是设计成一种优质偶像。可是不同的年代来讲呢，大家越来越讲究个性。你记不记得王力宏刚出来的时候唱的《好想你》，那个年代，他们唱片公司也把它包装成优质偶像，可是。后来隔了几年之后，他说他被这个优质偶像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做自己。也就表示说，偶像在不拿麦克风、不演戏、走下镜头之后，他也是一个平凡人，吃喝拉撒、放屁流口水，都是跟平凡人一样。凭什么偶像就不能做自己？所以我呼吁偶像要做自己，你做自己，不要被那偶像包袱给扣住了。你说林志玲。他不想做自己嘛？我还觉得林志玲活得非常痛苦呢。他永远要这样娇滴滴的，每天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要化着浓妆出门，不敢素颜，他才痛苦呢。我非常为这些偶像叫屈。从以前我带过小虎队，一直到 F4，一直到飞轮海，我非常为叫屈。 哎，你们听了这个孙文善先生的讲述之后，觉得有道理吗？我发现台湾人他有的时候讲到这些跟风俗有关的，就通常都是感觉是正气凛然的那种，是吧？公序良俗，你不能违背这些，这些你一般人你都违背了之后，你可能是都要背负很重的这个道德罪名，别说你是公众人物。就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公众人物他是不是要对于社会大众有一个道德垂范的作用，是吧？ 我觉得不单只是台湾人，我觉得是整个华人社会源远流长。就是你觉得是要德艺双馨，就是你的作品和你的做人两方面都要做得非常好。这不单只是对我们对政治人物当然会有这样的期待，可是我们对所有的公众人物都会有这样的期待。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国外可能相对会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你作品了不起的话，你做人私底下要干嘛的我其实没有那么注意，或者你私底下我比较可以把你的才艺和你的品德比较分得开一点。可是在华人的社会，这到现在为止还他们两个还是捆绑在一起。有时候大家一些比较老派的还觉得说，无论你的才华有多高，你做人不行的话你还是不行。我觉得这是跟文化的一个传统吧，一直源远流长下来的一个传统。 嗯， 其实粉丝也是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爱一个这个偶像的才华，我顺带着我更要爱这个人，然后我要他喜欢的我喜欢，他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就是从之前最早的偶像开始，这些粉丝追就是这种形式追的。 哎，话说回来哈，就是在知道陶喆爆这个新闻之后，你们对他的看法有改变吗？会因为哎你怎么能这样然后不喜欢他的歌吗？ 我觉得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形象还蛮花的， 早就知道， 没有，就是他形象还蛮花。虽然他一直有他有呈现出一种可能比较正面或就也他的那种花边的新闻，不是说我什么酗酒啦、什么吸毒啦什么，就不是那种已经抵触到法律底线的这种。可是他就比较多才子多情啊，比较花的这个形象，其实也不是第一天知道，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我倒是之前没有太关注陶喆这方面的新闻， 私生活， 对对，私生活没有太关注，就一直只是听歌而已。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昨天我还跟凯莉说原来是这样的，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他一直是这样的。反正我是觉得可能会想到才子惹佳人嘛，以前都会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想到是到这种程度。 就是哎，我以前觉得我可以分得很开，就是他作品是作品，为人是为人。你就像看文学家也是一样，是吧？你并不能因为张爱玲以前有什么黑历史，周作人又干什么，梁实秋干嘛了，你就否认他们在文学的方面的这种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发现艺人还真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做某一期专题节目的时候，我在挑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会想，比如说我过去很喜欢用汪峰的歌，但是那次呢我就做一期北岛的那个父亲节的那个节目，我最后呢我还在纠结，我说我最后一首歌我要不要用汪峰所唱的那个歌，尽管那首是非常好的歌，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人的形象现在好像有慢慢的被污名化。我说我把他那歌放我节目里面，会不会对我节目也会有一种形象上的破坏？但我想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过去就不会，我说他的歌唱得好，好就是好，你干嘛你管人家私生活又跟哪个女明星怎么着了，是吧，这根本就没有关系。但是你久而久之你发现这种气氛和你周围的，和你在微博上看到，在群里看到那议论的，他就会慢慢的影响你。你就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吧，他没法纯粹的做一个艺人，你干脆你就当艺术家去吧，你就别混商业，别搞营销，是吧。但是现在艺人都得赚钱，你想很多人都成立工作室，经纪人都是他们自己花钱聘的，他又不可能去免俗，所以我觉得这个越来越复杂。那刚才那个宋老师还讲到一个现象，就说很多的这些出道开始是以偶像名义出道的嘛，但是越来越觉得做偶像实在是太累了，是吧。他讲的林志玲那个我也深表同情，但是慢慢你发现有的人他就会想有更多的这个自由，但是他们每个人在获得自由之前必然都是极具压抑的一段时期，都是这么过来的。宋老师跟我们讲了一段他们怎么样去调查艺人的这个过程，听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脊背发凉，我觉得做这行太可怕了。来听一下他。你们要选择明星，就选择一些可以打造的有潜力的这些艺人，跟他签约把他打造成明星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确认他所有的信息给你们都是真实的？会不会经纪人自己都被骗了？ 我在签约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艺人的所有来龙去脉的话，我一定不会，以我个人的习惯我一定不会签。与他是不是同性恋，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小孩，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我一定都会问清楚，并不是我要挖人隐私，而是我的做法是我把这些艺人当我的儿子，当我的女儿，我要通盘完全了解他，我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发扬他的吸引别人的光明面，如何去尽量的淡化他的不足。我一定要通盘了解，如果是女明星，她有没有谈过恋爱，有没有堕过胎，我一定要了解之后，如果她有隐瞒我，会伤了我的心，我对你毫无保留，我还对你投入很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去捧你，而你对我有所保留，不愿意告诉我，我没有办法再做你。你第一就是我们不要合作了，第二个就是你把实况告诉我，我暂时给你一个 前程的机会，我们会相互冷静一下。所以我不容许在签约之前艺人这个新人对我有所隐瞒。 嗯嗯，那你们通过什么手段去获取他最全面的信息呢？了解他的历史呢？ 哦，你一方面是征信公司，二方面是我不急着那么快的签约，我跟你先有半年左右的相处，了解你的所有的家庭状况，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我都了解了， 嗯， 我再来跟你谈签约，我不会再急于一时， 嗯， 因为我要透彻的知道你，跟你有所了解，才能够发扬你的特性，才知道怎么去推动你。 嗯嗯，您说的第一个是通过什么公司？ 征信公司。 征信公司就是侦探公司的意思吗？ 对，在台湾叫做征信公司，可以知道，可以帮我去找你所有的交往，你过去在国外上过什么大学，你不要骗我，你自己本身能够提供最好，不然我就明白的跟要签约的这个艺人说，我会透过征信公司去搜集你所有的资料，你如果不希望我透过征信公司去搜集你所有资料，那你主动提供给我。 你们都是第一次听说吧？ 嗯， 太可怕了，就是你所有的黑历史全部被他翻出来。 嗯， 你以前谈过几个男朋友，为什么分手，你的父母是干嘛的，家产有多少，全部都得告诉他们。所以就是他昨天跟我聊了挺多，最后讲到他比较欣赏的有哪两位艺人吧，一个是张震岳， 嗯， 一个是苏有朋。他说苏有朋是以前乖乖虎形象出道，但后来想做自己，而且想证明自己的才华，最后呢他又拍电影是吧，然后又当导演。然后张震岳一开始也是那种很精致的这种形象，但后来他，你看他对很多政治事务、公共事务他都非常大胆的在发表他的意见，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他们讲。而且你看穿的也不是那种特讲究，但其实也是讲究的是吧，穿的还比较随意，穿一拖鞋， 就不会穿那种传统的打歌服。 对， 就是， 他就上台去表演。我记得那次是在香港哪个音乐节，咱们还合作来着，看了你还记得吗？在那个西九龙，当时， 春浪， 对，他春浪上台演讲之前，就是唱歌之前，他有一段演讲还讲到台湾的那个什么拆迁事件，就是跟香港的这种什么菜园村的这种事件好像有一些些的联系，有一些些的这个类似。他讲了一大段，就是鼓励大家参与社会运动。这你要是换来在大陆，那你不是找死吗？是吧？ 换张震岳的例子，我觉得有点不一样，是因为他是滚石嘛。我之前有机会跟滚石当时的，就是专门发掘艺人的这些人有聊过天，他们觉得张震岳是一个很，在当时的风气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像那我们叫什么痞子，就一样就坏坏的这样的感觉。他整个形象其实跟当时演艺圈要那种乖乖牌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丢给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说这个人我们要 怎么做？ 对，因为他整个性格啊什么就跟当时的整个主流的风气很不一样。后来他们决定就是就让他做真我吧，所以他出那些什么这个下午很无聊啊这些专辑的时候，他整个就是他，你看他穿的衣服像那种就我们所谓的 skater boy， 就是滑板少年啊，然后又台客啊，所以他就整个是在做他自己。他们不是掩饰让他去扮演一个他不是的人，他反而是让他做一个呈现真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那个还跟苏有朋的那个有点不一样。对， 好，这个我们还要再听一位也是圈中人啊，他就不是台湾经纪人，他是在大陆，叫北京巧匠智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他是 CEO。 那他呢就跟很多的这种艺人经纪团队有过合作，就帮他们做一些艺人的这个宣传工作。那他呢，我就说你设想自己，如果你是陶喆的这个公关团队，你会怎么样做这场危机公关？他也讲了几招，我觉得讲得非常实在，来听一下。 如果换成是我，首先出轨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对的，不管是从道德还是伦理上面来讲都是不对的，那就是承认错误呗。我觉得不要去太多的说抓一些细枝末节的来证明自己出轨其实是出于无奈， 这些东西扯，就是承认错误，就是出轨了，就是自己错。我觉得承认错误是需要真诚的态度去承认的，然后不要去搬什么父母啊，然后搬那个什么，跟那些就是说的多，错的就多，反而会被公众有更多的口舌去说你，何不大大方方的承认，谁让你自己已经干了这事儿，对吧？不能怨别人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你暗暗淡淡的你就给我消失半年嘛，这半年啥事都不要做了，因为一般正常情况下，出了轨回过头来，如果有儿女的，他们就会拿着孩子出来秀什么父爱母爱，然后再跟就是去做一些什么公益啊那些，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火上浇油的感觉，因为现在的大众都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啊，你出了轨，然后完了之后你会通过一二三哪些步骤会出来干嘛，那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先消失半年，然后这半年之内呢，你如果是个歌手，你就好好去研究你的唱歌，好好研究你的舞蹈。如果你是个演员，就好好去研究你的演技，或者是你转型去做导演都行。然后半年之后你再出来。然后如果之前是你们是什么偶像小生啊，或者是干嘛的，你出来就不要演这种东西，作品转型，给人家不一样的。那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我觉得基于现在的娱乐圈那么浮夸的状态下，我如果作为我来说，我更好去做这样的危机公关，就是你看别人都急着洗白自己，你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就是默默的就淡出了大家的视线，然后他去干嘛干嘛干嘛了，这样可能好感度会更好一些。如果我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哈，如果我自己带的艺人是这样的情况，我肯定是这样做，我绝对不会让他出来又作秀啊又干嘛，因为你做的多说的多，别人要黑你更容易，这部分东西做就我且不说是出轨这件事情啊，我就是反正是负面，我觉得目前做的挺好，也是黄海波做的挺好的。他出了那个事情之后，就是出国半年啥声音都没有啊，然后完了之后回来要可能转型当导演干嘛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我还是挺能接受的。 那像陶喆这种出了绯闻，经纪公司会对他，你觉得有一些的比较对他来说会有利益很损伤的动作吗？ 肯定啊，这种负面新闻肯定，因为就是比如说品牌方，现在有很多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会在签艺人合约的时候会直接会在里面签署的，你在代言期间不能出现任何负面的新闻，有损你自己形象的，有损我这个代言品牌的形象的，不然就视为是违约，你要赔钱的啊，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利益损伤了，而且这种东西伤疤啊，那是以后别的代言想找你可能都得掂量掂量，万一又出什么事呢。 哎，他说的这个你们同意吗？就说会利益很大的损伤，就 我觉得还挺有重要的关系的，因为我看网上也有报道说那个陶喆这次有参加一个真人秀的一个当导师的一个节目，他本来说有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来澄清，就是说当时29号是那个节目，他这个出轨开始了嘛，但如果他2号就出来澄清的话，可能他这整个节目就完蛋了，就没有办法再出现了，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吧。 但是我你先说。 我说他这么晚还有一点是我觉得他有点啥，是他可能他一开始的态度可能是想撇清，想不太认这件事情的，他先是说那个女的是他的前女友嘛，可是他就激怒了那个女的，然后他可能也没有想太多，就他手上其实握有很多他的证据，他是被逼到我已经不能够不承认了，所以他才隔了那么多天。我觉得他们中间可能跟那个女的其实也有一些在那里博弈和沟通，想说你要怎么样，你怎么才不够。我觉得中间这个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做很多的事情，他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是已经到了所有可以摆在台下面解决的方法都试过都不行了，他才逼着要这样站出来面对的。 哎，这个我同意，但是呢我就觉得吧，那天咱们聊过一次汪峰和章子怡结婚求婚的那单新闻，当时我们不是请教了一个香港专门研究明星文化粉丝文化的一个学者吗？他就说没有什么坏的营销，根本就没有坏的宣传，我只要博上头条了，我只要在搜索里面上了你的那个搜索关键词的榜单了，我只要在你各种新闻 APP 里面被你推送了，那我就赢了。但是呢 他们就这么分析哈，说你看他的歌，他的这个人，你如果不是通过这些事件的话，没有人会主动去聊起他，只要他一被关注，那他就会有现实的利益。这个呢，这个观点呢可以商榷，其实就是未必。你像比如说，比如说我不是在微博上混的那种什么坦星，我不是卖什么那种比较，也不能说人家 low 吧，至少它是应该是有定位的吧。你卖的很高端的这些产品，你必须要有整个人的这个形象，你时不时的爆些这点绯闻，那我相信这些厂商或者这些大的品牌应该也没有什么兴趣再跟你合作了吧。 我觉得在这里面一个重点是刚才宋老师有讲的那个伤心，他伤心的原因跟粉丝伤心的原因，而且还有跟负面新闻跟那个对那个艺人做出的负面影响，都是始于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要求就是表里如一，你不虚伪。就是我在公众的形象或者大家喜欢我的形象，是因为我很清纯，我很爱家，我是一个好男人。 对。 这样的形象，而你出轨的话，你会得到的负面影响绝对绝对会比一个我本来就是一个花花公子这样的形象在出现在人前会大很多。因为大家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资讯非常透明的时代，就像那宋老师讲的，你不可以隐瞒那么多东西，你隐瞒的越多，被揭发的时候大家伤心的程度就会越大，我觉得我的感情被欺骗了。 对，就跟你本身的这个形象或者你走的那个路线是正相关 的。对，这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说到就是博头条这个方式来说，你可能你自己身高啊，你整容啊，或者说你以上不了头条为头条这种方式来博头条，可能是能吸引眼球，但是你要是如果以这种夫妻关系，你以出轨来博这种一时的轰动的话，我觉得太愚蠢了。因为你要牵连到的不仅是你自己，你还有你女方那边的家庭，整个的两边的家庭，这个代价太大了，我觉得。 好，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我们今天又请教了这位教育学院的学者，让他再一次从这个明星和粉丝文化的专业的角度，他学者的角度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那我刚才说呢，这个明星哈，咱们现在主要看的他的整体形象，就是很难把他的形象跟他的作品去分开。那这个想法我也问了问这个周露露老师，她呢是香港教育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系的讲师，她专门研究这些粉丝文化，来听听看她的见解。即使说他们不靠什么粉丝经济，你比如说像汪峰、像陶喆，我把它归结为一类，不知道恰不恰当啊，都是本身非常有才华的。但现在呢，你要营销或者要被大众关注和喜欢，你怎么样都得有一个整体的形象，会不会？就你不能光靠你的才华或者你作品，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纯粹，他怎么样他都会混杂一切跟你有关的过去也好，或者你作品之外的这些私生活也好，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区分了？在现在这个时代，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然后我也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也完全同意。因为在这样明星的根据明星发展的历史，他刚开始还是承担着古代的英雄模范的这种非常正面的这种角色模范 role model， 我们在西方说。但是随着这个商品化的加速，明星的地位越来越跟才艺分开，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明星跟才艺没有关系，是全靠他的个人形象的一个营造。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整个个人的形象生活就非常的重要。甚至西方有学者认为，明星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认为他因为出名而出名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出名仅仅是因为他出名本身，而不是因为他的才艺、才华、道德、成绩、 名声和成绩之间越来越分开，明星地位和才华越来越分开，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我们才会最近的一个明星的现象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特别是通过新媒体和真人秀电视，就是我们说的综艺节目的电视，这个造星的这个。而且在这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说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才艺，是不是？你怎么区分这个是偶像派实力派？当然像陶喆这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那个年代红起来的明星，我们可能还会比较清晰地把握住他的整个音乐的才华和对华语乐坛的贡献，但是现在可能对于其他明星来说已经很模糊了。就正如你所说，他必须考虑自己的综合形象。其实他自己的道歉的第一句话也说得很巧妙，就是说我之所以现在才出来回应而没有及时出来回应，就是觉得你们，我不想浪费这个媒体资源，你们应该去关注一些更需要关注的更重要的事情，而不应该来关注我这样一个小明星，是不是？ 嗯， 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巧妙。因为学界一直对于明星有一个很大的批评，就是他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他把公众从一个非常关注一些公共事务国家大事的这样一个情况转移到了去关注一些个人的私生活出轨道德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很不利于整个国民的这样一个心态发展的。因为我们有更，我们的确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来做，但是他是巧妙利用了明星的这样一种矛盾被批判的一个程度，让人们去尽可能的不要去关注他。但是这在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商品化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其实我们在关注明星中也表现出我们的政治态度。其实这种我们环顾自己的周围，这种婚内出轨的现象真的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每个人身边都有大量这种例子，不管是哪一个层次的哪一个社群的人们，明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不好的道德现象的一个集中体现。 哎，你怎么说可以反映出每个人的政治观点呢？ 这也是比较，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政治的定义在扩展，以前我们认为政治就是一些集会政治、议会政治、民主政治，就是非常正式的那种政治 formal 的 politics。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个人化的兴起，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处处有政治，特别是我们关注的是身份政治，就是一个人的阶级、性别、种族、国族、年龄这样体现来的一个政治。比如说像陶喆这件事件体现的性别政治，就是作为这个婚姻的这个伦理是怎样呈现的。尽管社会存在大量的婚外情，但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不管中西方还是要求在一夫一妻的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异性恋的一个组合，这样才能够服务于整个政权的良好的稳固的运作，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它也集中体现了民众对于性别政治的一个要求和规范。当然我们是把政治的定义扩大化了，但学界也有很多人同意也有不同意，大家就看听众朋友们自己去理解了。 二位同意吗？他说折射我们的政治观点。这个 我同意啊，因为我觉得就我自己学习的那个根源就是相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包含政治在里面，就是那个周璐老师讲的这一种。那像他讲的那个，其实像他政治不单只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些像国家啊什么那么大的东西才是政治，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被指就我们讲的那句话背后，其实有很多我们一路走来很多思想或我们教育或我们人生经历，我们才会到了这个点，对于这件事情有这样的想法，这一切都是无数的政治渗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才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我其实很非常认同周老师讲的东西。 哎，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宋文善老师最开始讲到的公序良俗，其实公序良俗它根本上它也就是政治， 政治没错。 公序它表明一个社会的秩序，良俗说白了风俗，但是风俗背后是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是吧？你包括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于去聊这种什么人出轨了，什么人又婚外情了，你看人婚外情你自己就不相信爱情了，然后你又各种对于小三的什么反小三协会就全部出来了，就是这种东西你会发现大家特别爱聊，但是爱聊的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本身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有相同的遭遇呢，还是说我有一些对于现实的这种婚姻制度的一些不满呢？ 所以这个问题我之前问那个陈云康康，刚才他是我们介绍他是北京那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CEO， 他叫陈云康康，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处理过很棘手的这个问题？他说有，他们那儿棘手的，他给我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吧，就是那个乐嘉当时就前不久嘛，在那个我是大演说家叫什么来着，那个叫那个选演讲的节目，鲁豫文涛他们当导师的那个、那个节目，乐嘉不是爆粗嘛，是吧，跟金星好像就是吵起来了、他这个事儿不是什么炒作，要真炒作我们没那么傻，他这个完全是负面的。当时呢他们是帮乐嘉的这个团队一起去给他出主意，问他要怎么样去建议，他怎么样去处理平息这个事儿。他们建议道歉，但是乐嘉死活不肯，他说他是特别有主见而且特别固执的那种人，那你不肯我们也没办法是吧，你也不是我旗下的艺人，那只好就作罢。我说这算不算最难的？他说这种情况他们经常会出现，那如果你是我旗下的艺人，我可能就，你如果真的是不听我的，那没办法，我们就解约好了。我说那什么是你们的死线吗？是不是像那种同性恋之类的？你像蔡康永之前不说了吗，大中华地区你真的是要支持或者问他意见的人，我想出轨，我想出轨，不是想出轨，我想出轨。然后蔡康永都说还是先别，就说现在这个社会似乎没有到那种高度的容忍。他说不是，他说不是因为社会不容忍，而是因为跟他合作的那些品牌他身上捆绑着太多的利益和厂家、那些个品牌他们觉得麻烦，就这个东西这么巨大争议的还是不敢去触碰，因为不知道触碰之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那既然我无法预估它的风险，我索性就不要碰，我去规避它。我说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同性恋还有别的吗？那就是政治了。我说那你怎么理解这个政治？像上次那种什么转发贩卖儿童一律死刑那些人贩子，这个你们算政治吗？他说这个我旗下那些人全部都转，全部都说要支持死刑。我说但是有人会说他们是法盲，哎，这个你们怎么去回应？他说这个吧，因为绝大部分人他们都不会去死抠法条到底怎么写。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显示的知识和这种见识的水平是在大众之上或者跟大众平行的话，那你不会有问题。但你如果是稍微低于大众的，那就完蛋了。是不是这么个说法？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牵涉到法律底线的，那也是就是我们所谓没有坏的新闻，可是牵涉到法律问题的那些，其实就是娱乐界大家也有讲说，很多时候你可以，我们做新闻或你说一个艺人，你可以你其实甚至说他出轨或他说就不行，你说他有绯闻呢那可能还好，可是有一个死穴，就像吸毒啊这种已经是会上升到法律的程度，那就绝对不行。而且政治也有分，就是你讲了或转发以后你的政治代价是什么，因为政治也有不同的等级嘛。那有一些事情你是绝对不，你就知道你是绝对不可以碰的，因为那可能是颠覆或动摇国本的什么，那当然他们就知道是不可以 碰的。对对对，我想到了那个什么吧，想到了，我说那你怎么去划线啊，哪些是死线？他说战中那些就肯定不行啊，这也不用说啊。他说你要是表明说我是支持战中的，那你不要来大陆了，你别想在这个市场混了。哎，所以你想想，像什么何韵诗啊，什么黄耀明之类的，还真的是蛮有种的，是不是？ 我觉得 你跟他们接触过吧，看来 应该，我觉得是这些有些就是大家都现也是回归到，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诟病，像那时候五月天台湾不是有那个反服贸吗？他们会 是反服贸还是反核四？反核四吧， 不是服贸， 反服贸啊， 和像核 四是全体艺人都支持， 像核这种我们所谓的政治议题，它的政治代价是很低的，因为它没有，它不是去影响到说一些主权啊什么的问题，它是从一个，它可以说我是从一个人文关怀或环境关怀的这样的角度是出发，所以大家都会很愿意讲这个，无论多么主流的艺人他都愿意讲这个，因为他知道政治代价非常的低。可是反服贸的时候，大家有很多，我看了内地的一些评论，他们说你们是支持，如果你们就你们在 Facebook 和微博你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我反而会欣赏你有种、嗯、你就不要来就好了。我现在看不起你们是因为你们来两面三刀、嗯、就是面对不同的群众你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也是回归到现在大家因为讯息透明、嗯、大家可能更不可以原谅的就是你的虚伪和你的装、嗯、 对伪善。 对，凯莉说这一点我也觉得很赞同、嗯、就比如说有些艺人他可能只是为了博得大家的这种怎么说赞许感吧， 就是迎合某一些 的，对对对，迎合这种主流的价值观，所以我才要转发这个东西，但他实际上到底有没有认同、嗯、或者有没 有 了 解， 我觉得是另外一把事。 所以从这个点上，像黄耀明和何韵诗起码他们是有史，我们不去评价他们讲的东西的内容，起码他们由始至终里里外外在不同的人群上面、嗯、我的意见和评论我都是一致的、嗯、这一点我自己个人觉得起码是值得尊重的。 而且我在想，我说未来它会不会形成，你看现在不管是做什么自媒体还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要形成一个什么人格，就是我已经不是看你是出自于哪个平台，我就是冲你这个人去的，你整个人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你的性格你的形象是怎么样，我要看得透你这个人，就是我是好像有一种标签化的，比如说某些人他就是很公知范儿的是吧，我就觉得你有态度、嗯、就只要你有态度、嗯、他就一定可以有一帮还比较稳定的这个市场，如果你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当然也看定位是吧、嗯、不同的人他可能，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访的那个唐毅、嗯、我有的时候看他在微博里面发的某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他会有一些冷嘲热讽主流意见的这些观点，我想这个小女孩还真是有胆儿、嗯、他还没进那种主流的这种圈子，对，唱片公司，所以没人能管得了他、嗯、要真能管得了他，我相信没几个人真的是可以自由的发表他本来的一些意见和观点哈。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呢，这个陈云康康先生他还有一个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这种营销，就是你比如说我说是不是你只要在微博上火了，我只要上了头条我就可以帮公司带来利益，原来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跟刚才周露露老师讲的还不完全相同，他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回来之后再来听他分享一下。 You ready?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再来听听陈云康康的分享，他就讲到到底说上头条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件大好事，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没有坏的宣传这样的事情。 这个东西是这样，就媒体呢肯定也是希望是发的新闻是带来流量的，因为他们也需要有绩效考核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做艺人还是做任何作品，我们要就站在我的角度，我要完成的是三件事情。第一是认知度，第二是好感度，就是美誉度，第三就是你用户的忠实度。你像认知度这件事情，你陶喆今天出轨可以上头条，陶喆今天你砍个人也能上头条，对吧？ 嗯，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太简单了，你只要是个艺人，你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能知道你。但是好感度这件事情可不是你做这一两次头条上一两次热门你就能积累好感度的。认知度好做，好感度太难做了。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认知度好感度这个说的有点太深了，我觉得简单一点说，就是第一步先让不认识的人认识你，第二步让认识你的人喜欢你， 嗯， 第三步让喜欢你的人为你消费，其实就那么简单。 嗯， 你看到第三步才是为你消费，连喜欢你的人都不一定为你消费，你别说认识你的人了。 嗯， 上不上头条，上不上热门，上多少次，你得看是什么事情上。 嗯，就是我们看娱乐圈现在有很多觉得很不正常，就像在微博上故意比如说跟什么王思聪互掐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它到底能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啊？ 嗯，最实际的好处就是他的微博流量变高了，他可以通过微博这样的自媒体接广告，然后那些广告商呢可能都是没有，这样说好吗，那些广告商可能没有什么节操， 嗯， 相对是一些快消品啊什么，他可能需要一个曝光度，只需要一个热度， 然后可能框进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买，他们也觉得 OK 的。 好，这个我理解的，他就是挺 low 的一种做派，是吧？你看现在微博上的很多的这些营销，他就是赤裸裸的，他不管是好的坏的，光荣的还是羞耻的，他只要在里面吵起来了，我就赢了。 对，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看清楚，就是每一个明星的举动，我觉得背后多半都是有这个利益关系的。 嗯， 真的不要这么单纯以为他只是想要献个爱心或者怎样。 哎，但是很多情况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戏， 嗯， 但是我们也乐在其中，是吧？你围观啊，吐槽啊，你都我也愿意去演这出戏， 因为我被娱乐了，而且是免费的。 哎，但是我刚才讲到哈，我有现在有一个消费的习惯，就刚才他分析的什么，你要先让知道你喜欢你，喜欢你再为你消费。我发现我就是现在买东西，有的时候就信朋友圈那些转发，不是微商那些卖面膜什么的，就信我，因为加了一些我很欣赏的一些媒体人或者意见领袖，他们一转，我就信赖他们这个人，我觉得他们转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但是有人就说你太傻了，他说人是最不靠谱的，他今天这样，明天他可能推翻他前一天的自己。但我觉得跟我这种想法的人一样的人应该还挺多的，这算不算有点脑残？ 也不算， 我觉得，因为就像有些，比如说最明显一个就是卖化妆品的，有一些美妆的博主，怎么能引起那么多的粉丝？但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你不知道谁给他拉这么些赞助，他才会推荐这些东西。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而且他只要就像那个巴菲特也讲过，你用20年才建立的口碑，5分钟就可以毁了，这些人也不是蠢的呀。 罗昌平。好了，这个你知道罗昌平那个事儿吧？就是神州和 Uber 在那个撕的时候， 他 就去站台。 那个， 好吧，当然也可以理解了哈。媒体人下海之后，他很多东西可能也身不由己，是吧？身上也背负着一些企业或者一些其他人的这个生计和利益，我觉得可以理解。那还是说白了，大家得自己去分辨。你喜欢娱乐，那你去娱乐好了，也没有什么无伤大雅，是吧？这本来就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好，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做客，我是樊素， 我是凡凡， 我是 Kelly， 拜拜 拜拜。